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嗱，頭先我講過咧，就係、是、第一節咧，就係講即係點解咁怒氣咧？大家唔係淨係消防殉職咁簡單。市民，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嘅質素係好高嘅，真係。無論係嗰啲茶餐廳嘅老細啊，佢都真係唔好想出鏡添，甚至嘅嗰啲茶餐廳嘅熟客， 唔想人哋知道佢做緊呢樣嘢，係 令到個熟啲人以為影到個熟客搬兵，就以為個茶餐廳嘅老細，其實嗰個熟客嚟嘅啫。包括呢個蕭邦雪粒，我哋成日見到嗰啲貨車喺觀塘走嚟走去。做雪粒的那間工廠在元朗就運啲冰粒出嚟， 好像不是蕭邦， 唔係， 即係其中一間，我不肯定，好像是另一間。我頭先在網上看過，不過總之都是蕭邦那類啊。 佢個冰的車就不可以入到去個載場，咁、那個司機是要在比較距離遠的地方停低架車，然後搬啲冰過去。如果你話佢哋唔需要的話，我不相信消防係唔會唔出聲。我哋夠啦，乜乜啦？點解佢哋要嗰啲物資啊？我成日都話，佢哋從來有冇諗過，如果係長期作戰嗰陣時候，嗰、那個後勤係點樣咧？係咪？你嗰個消防員，因為佢係車輪戰咁入去嘅，恢復體力係點咧？因為你一個咁高温嘅火場，一旦你嘅體力不濟，累低咗，同僚睇唔到你，唔掹翻你出嚟，就可能會有生命危險。 即係正如第二個。第二個消防員殉職勝去的那位消防員，他不是說吸入濃煙體力暫時，亦都不是說被燒傷， 我估是 exhausted， 是啦，即是說其實這個 在高温下面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個人衰竭而會死呢？我們雖然不專業知識的即是醫護人員裡面是有很多因素，而那個補給啊，那個怎樣去即是支援呢，那樣東西是很重要 的。但你想想星期四、星期五，你見到嗰啲咁嘅，即係我都唔想講粗口，見到嗰啲撲街，不斷喺度 defend 係咩咧？保住自己 save the ass， 只係不斷喺度講，我哋冇壓、冇施壓、冇施壓，我哋唔想佢死嘅乜乜乜，有冇一句係安撫人哋？你諗下一啲涼薄到咁嘅地步，係只係諗住人哋 accuse 我，我就 defend 自己，有冇諗過？殉職嗰啲人嘅家屬、嗰啲同事，有冇講一啲説話係安撫佢哋？ 但係我覺得最黑依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佢見到公眾嘅支持同埋消防員嗰種辛苦咧，咁佢發覺有一個政治利益可以喺度撈到啦，係嘛？尤其是係已經死咗人之後咧，我哋嘅政府最高層。即係講到明啦，就係我哋嘅特首咧，喺咁嘅環境之下，要人哋做一台戲喺個醫院度受咗傷，喺度好辛苦嘅情況， 等佢嚟探望， 等佢嚟安慰你。 有冇咁撲街？你話做嘢真 係？即係呢樣嘢，我諗即係去到呢個節目之前咧，我哋以為關於香港政壇裏邊最撲街嘅嘢都講曬，原來佢每日都有做一樣嘢係撲街過之前嘅。即係呢樣嘢真係令到人哋冇嘢可以再講落去，除咗講粗口之外， 唔係呢個，我覺得係作為一個政客咧，有啲底線嘅。我覺得，就算你要咁做，佢身邊啲人都唔應該，包括特首辦主任、包括新聞處長，都應該話俾佢聽，你唔好咁做，你會犯眾憎嘅。唔係犯眾憎添啊，你係干擾緊、騷擾緊人哋休息嘅。是吗？收尾佢就赖啦，就话去到我听医生嘅建议就冇去。 系其中一个话唔， 其中一个系唔想见佢。 其实我觉得其他嗰啲人咧，我系好欣赏香港啲纪律部队，即系唔系话我唔系话港警队或者边个，就话佢哋对嗰个上级嘅服从同埋嗰个纪律性。即系当我作为一个纪律部队里边嘅人员，我而家虽然喺医院，但系香港特首嚟睇你咁。就算幾辛苦咧，個心裏邊幾唔情願咧，都覺得要見佢，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講心嗰句應該個個都唔想見佢。即係而家呢一刻最想要嘅就係休息啊嘛！我見你點解？為咗我乜嘢？ 係咪？呢樣完全係將自己 即係南丫島海難之後，咪帶住個李光撲去醫院做 show， 咪一模一樣，係咪？你諗下嗰個中聯辦。 即係好似而家張曉明嘅話，我要支持香港救火嘛？ 有咩需要我聯絡咗公安部噶啦？你收爹啦，真係！ 即係如果香港係需要大陸揾嚟救火嘅，香港都一早即係唔知 有兩個可能性嘅啫嘛。 玩咩完啦，係嘛？ 係啊，即係呢個一係就大亞灣爆煲，一係就中台山核電廠爆煲。 台山嗰度啊爆啦， 咁就佢哋自己都搞唔掂㗎啦。 到我哋需要佢嘅時候，佢自己一定搞唔掂啦。即係喺咁樣嘅環境 circumstances 之下。佢台山或者大灣，你都已經咩啦？ 喂，大佬啊，香港沙士啊，嗰位大病者啊， 中山大學教授啊， 係啊，係走落嚟香港醫病噶。大佬，你哋嗰啲消防員啊，天津大爆炸嗰度啊，嗰啲叫編制外消防員，你有冇聽過 啊？係啊，有啊。 係咪付出金又唔同，乜 Q 都唔同。到李克強拍台啦，先至當佢哋係正規消防員，其實就係消防學員。 不過最近有啲嘢，大陸有個龍捲風啊嘛。咁啊，又好多消防員喺度瞓曬喺地下，又話又好辛苦啊！救完之後，但係發覺嘅咧，佢孭住個相機同埋嗰啲制服好乾淨喎。 呢啲又係撲街之中嘅底極 品嚟。嗰啲又係牙醫嘅消防員啊！啲 大佬即係做 show 咧，做到咧係叫人哋逼埋一齊瞓，好心理啊，認真啲啦。嗰條路咁鬼闊，點解要全部逼埋一齊瞓咧？跟住其中一個消防員又唔記得除個相機喎， 係啊， 掛住個相機喺個頸度喎，俾人圈咗出嚟喎。即係你諗下，即係又係咁樣。永遠就係咧學咗人哋嗰啲最表面嗰陣嘢，就係、是、將嗰個災難嗱呢、這個由汶川開始，我話俾你聽。 係 共產黨係進化得好快，就首先就將人禍冚咗先，唔講啦。 然後喺裏邊抽水， 就講天災。啊、好啦，講個天災，跟住咩咧？點樣將災難扭曲成為愛國主義運動啊？呢下先撲街啊！就係話嗰啲。你有冇睇過嗰啲傳媒啊？長江沉船嗰陣時 候， 死喺祖國嘅懷裏啊！ 唔係，仲有好多就話， 好似母親咁喎。 唔係呢啲咁嘅救援人員咧，如果我係女人都會嫁俾佢啊！嗰啲咯， 係啊， 講嗰啲嘢咯。 喂，呢個咪即係等於嗰首《血染的風采》啊！嗰陣時有套電影叫《高山下的花環》。 高山的花環。 講中越戰爭啊嘛，1979啊，定七八年啊，唔記得。 七九好似七八七九，我唔記得咗。 啲解放軍受傷，咁咪餵奶俾佢哋咯。即係呢啲就係由嗰個年代開始啦。就係、是、將個歌頌英雄人物嚟成為一個宣傳愛國主義工具，從而咩呢？掩飾人禍嘅真相。我唔希望呢樣嘢喺今次嘅時槍迷你倉大火裏面係同樣發生呢樣嘢。嗱，所以跟住落嚟就要少嗰班藝人啦。呢班藝人助紂為虐。你問我森美，你話點解我哋咁樣 去消防員致敬都唔得？咁係白色恐怖，係因為你哋七。是因為你班藝人過去的形象實在太爛，包括你本人在內，是你的形象實在太爛。因為你們黐埋去 TVB、福祿壽、成龍，這班是什麼藝人來呢？對不住，這班不是香港藝人，這班叫大陸藝人。我不承認他們是香港藝人，雖然他們出身是香港，甚至拿著香港的身份證，但是他們是在大陸賺食的藝人。這些抽水都不要說抽水，而是配合官方歌頌英雄人物。如果你說你真的關心消防員的，我麻煩你拿著個牌寫著真相這兩個字在這裡，這個才是真正對消防員的尊重。用下你們的腦吧，好心，不是說不說得啊，你喜歡怎樣說都得，但是我們喜歡怎樣批評你，大家同樣平等的。 其實有 為什麼不可以批評你們呢？第一已經遲了這麼多日，第二還要搞這樣的最低水平的這些這樣的歌頌行為，你有什麼意思啊？你說 我覺得很奇怪一件事，就是、已經有人死了已經、那些公眾自發地去拿物資拿兵 去接濟，即不要說接濟，去救援守望相助，去支持消防員為他們加油。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那些藝人還不發一聲，不發一聲的、那個、都合鬥利 那個火場，坦白說、啊、其實就是一個是人經過都可以行到埋去。 已經你睇新聞嘅時候，已經成件事已經去到好大 規模。喺九龍灣站望出去已經見到，係幾日108个钟头都救熄咗單火啦，就走出嚟。如果係有冇一個藝人落去探過啲消防員啊？我唔使你送咩物資啊，係咪？有冇落去鼓勵下送物資嗰啲市民啊？嗰啲搬緊冰嗰啲大叔啊，嗰啲 攞緊生果去，就算係老遠買個西瓜去嗰啲阿嬸啊，你連佢哋嗰啲基層市民都做得到嘅嘢，如果你哋覺得自己咁有影響力，點解嗰陣時你哋唔做咧？點解你哋唔發起幫啲消防員嘅遺孀去籌款咧？喂，你話遲咗做呢樣嘢都得嘅噃，點解你唔係籌啲錢俾佢細路仔讀書咧，而係做一啲咁恕我無禮呢啲咁膚淺無謂嘅行為咧？ 但有一樣嘢好簡單，譬如話，我覺得我要向消防員致敬，我覺得佢哋好偉大。咁我諗其實香港七百萬人裏面，除咗極少數嘅，個個都有同感噶啦。咁但係你將自己作為一個藝人，整個名，整啲字，又整個閃燈，呢個係咩行為咧？即係使唔使你講啫？你話俾我聽，阿媽係女人啫嘛。咁但係呢件事咪突出咗你呢班人？ 佢突出自己咯。 嘅丑陋咯，系咪先？咁好啦，我批评你，你究竟知唔知咩叫白色恐怖啊？白色恐怖最初，譬如话喺个高压嘅警察国家里边，点样去用嗰啲暴力去迫害嗰啲人民？呢、這个叫做白色恐怖啊嘛。 对付何韵诗就系啦。 系啊，你喺个权力 集就系啦， 有个 权 力喺背后噶嘛，掌权嘅人啊嘛。咁而家我哋讲句嘢，你唔中意听，你就叫做白色恐怖。你有冇常識㗎？都係我哋中文大學畢業嘅喎。 係咩？ 係啊。 唉、哎，咁啊真係慘啊！真係。 好多人都係張志剛都係中文大學畢業㗎。 我知，但係佢人類係啊嘛。 係啊，佢係人類嚟嘅，暫時都。 唔係喎，我覺得。喂，大佬，即係好心理啦，唔識。你做一個娛樂圈嘅人，你去做掌門人，你去做乜嘢，冇人會講。 如果人哋批評你，咪啃咗佢咯。 係咪仲要強出頭？ 你唔好話人哋白色恐怖啊嘛。 仲要強出頭，連白色恐怖係乜？你上去打去维基百科全书睇下啦，真系，仲喺度讲咗一个钟，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呢啲叫做咩咧？自己献丑啊，献丑不如藏拙， 显示你嘅无知，显示你嘅人格嘅卑劣。 你班友平时自己同行受到不公平对待，何韵诗事件好明显啦，系咪？俾网大陆网民咁样欺凌，你班粉肠有冇出声咧？我唔知森美有冇喺大陆做呢啲咁样嘅烂 show 啊，上去嗰啲咁嘅嘢咯， 或者去剪彩啊，去嗰啲咩咁啊？ 喂，成坦白讲， 登台啊咁。 余增栽培出嚟嘅人咪就系呢啲咯，永远都系得个壳。呢、這个几十年嚟嘅。 咁一百毛都系嘅。 一定。总之我唔好话俾我批中。余增栽培出嚟嘅人就系嗌口号。 多谢 Shell 嘅会 啊。就系嗌口号嘅。余增最叻。 起码识得多谢 Shell。 余增最叻嘅就系嗌口号。啊。系讲 substance 系冇嘅，当然。在而家呢個社會係吸引到一班僆仔跟隨嘅，特別係商台嗰班所謂嘅 DJ 係會嘅，我覺得。不過如果你哋再希望 engage 其他人同你去辯論嘅話咧，就唔該你哋咧自強下先，練大隻啲自己個腦啊，唔係啲肌肉啊。如果唔係肌肉發達，頭腦簡單都係唔得嘅。其實坦白講，香港藝人嘅形象嘅淪落，你方始自於呢個消防呢單嘢咩？就係、是、自從呢啲福祿壽啊。TVB 你想想 TVB 現在形象為什麼這麼曳，就因為每一次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他們站在權貴那邊、這個才是什麼白色恐怖的心理，這個才是為什麼他們這麼黑人憎、你看看余增做過什麼事，封這個咪封那個咪的時候、老董的年代、在董建華那個年代、 我親自人在做天 在看，親自處理過的，全部被他炒了、蔡東豪、梁文道全部被他炒了，因为不肯解雇郑经翰的问题，就是这个余增搞出来的。所以想想他下面他看得起栽培起那些人，就是得个壳。我告诉你，打卡讲两句生逼，这些就得了。我告诉你， 即是一时间哗众取宠， 一到真做那一下当然是闪啦， 利用了那个环境 当然了。为什么当想想喂不行，要付出代价的时候，那时候就闪咯，是吧？很简单，我就是说不要说杜汶泽何韵诗这件事，你話呢個林榮基銅鑼灣書店誒唔係你哋同行啊？何韻詩咧， 所以咧就話呢啲嘢， 喂佢攞過你哋叱咤嘅最受歡迎歌曲獎喎，係 何韻詩啊，作為一個歌手啊，佢都幫商台呢啲咁嘅機構咧，即係製造多啲盈利嘅機會啦，係咪先？我哋做嘢要公道啲，譬如話好似何韻詩就講翻何韻詩咧，譬如話佢支持呢個雨傘運動啊，或者佢講好多嘢，你未必同意。但是而家大陸攻擊佢係嗰份即係人民 呢、這個就真係白色恐怖啊！ 係啦，仲有啊，佢攻擊佢就話佢藏獨同港獨嘛，好明顯佢係冇做過呢樣嘢啊嘛，係咪先？你都唔可以為佢發聲係嘛？即係呢個世界係黑白都混淆得好緊要嘅。 即係有啲人就咁樣嘅，豬八戒就唔知道自己個樣係點嘅，咁咧就又唔肯照鏡，咁仲係沉迷喺以往咧，以為一呼百應，即係諗緊華東水災嗰個年代。 係啊， 你而家試下，我就話咧，無厘頭貴州水災都捐咁多錢上去，特區政府，我就係話你諗下，同樣自己消防員殉職，按法例係賠三年，即係你話係咪涼薄啊？你話冇嗰條人命。 不過他那些捐多了都不怕的，因為可以給熊貓嘛。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另外一個林鄭月娥衰格的，自己拿來舐將它， 然後抱熊貓嘛。 喂，立法會給他筆錢，你是 destiny for 這個目的的，去撥那筆錢上去汶川的時候， 捐錢是香港人捐，熊貓就是你自己抱，是不 是？不是，他跟那些建制派去抱那天才糟糕，告訴你， 如果你這樣都還可以選到特首的我 咪抵死， 系啊！ 香港人抵死， 香港人抵死， 香港人系好善忘嘅。呢条友到而家仲有50%嘅民望，系咪？我未数佢另外一单新界僭建，大家唔该入去新界，去嗰啲八乡啊，去阿梁福源嗰条村睇下，嗰啲新界僭建物多咗定少咗？大家去睇下。 你可以嘉湖山丘嗰啲咁嘢，你睇下边个人抌啲泥落去，抌咗几多年？你上去查下查嗰啲资料啦，系咪？ 同埋嗰啲係咩人咧？點解警察嘅指揮官走去鎖朱海迪嗰陣時候要幫住呢個忽德超啊？大家睇下嗰啲咩人咧？根本而家咩官鄉勾結，唔係官商啊，係官鄉勾結啊！ 即係好似林鄭講話有三座大山咁啊！ 佢自己有一座咯， 係咯， 鄉親係一座咯，梁振英係第三座咯。 嗯， 系啊， 睇下佢点样除三害，好似周处咁样。 就最后尾除咗自己咯。 系啦、啊，一定要即系。 一定要周处嘅古仔就 系 要。 系啊，连自己都插埋啊嘛。 系啊，要自周处好似改过自身就得啦，系嘛。 系啊，佢唔使死，佢即系变成好人啫。 嗱、所以我就系话咧，呢、這个即系今次呢单时昌大火里边咧，即系你切片化验，香港如果一有呢啲危机，话俾大家听，第一时间买机票走啦。如果一有，嗱，而家我話俾你聽咧，台山核電廠係另外一個大鑊嘢嚟嘅，我哋冇機會詳細去討論呢件事。 今日冇啊，我哋 應該 會 揾一晚，淨係講台山核電廠呢單嘢。呢單嘢嗰個威脅性係大過曬呢啲所謂工廈劏房嘅問題。到而家政府唔好話環境局，成個政府同銅鑼灣書店一樣嘅，佢唔講你就唔知啊。但是我們在他的輻射範圍裡面還衰過大亞灣、大亞灣當時還有一個通報機制、台山現在不說你不知 道，他現在的做法就是明知道很嚴重但是他就是直接當沒有一件這樣的事，是博你是沒有人去報道，還有我們看到香港 或者不給資料你去討論， 很簡單，還有一件事就是香港的傳媒的生態環境改變了，譬如說憤憤都是升到頭條的話，你想報道都比較艱難，係嘛？即係好似明報咁所謂嘅知識分子報紙咧，佢兩個僭建都分開嚟處理嘅，所以呢啲嘢咧就係話其實我唔係好樂觀啊！即係我哋點樣去監察佢呢樣嘢，我唔係好樂觀。 喂，坦白講啊，而家啲官咧自己已經幾個口噶啦，仲要你諗下鉛水事件，仲話俾人逼飲鉛水，喺度發爛渣呢個林鄭月娥，仲話咩官到無求膽自大，係咪？跟住到個調查報告出嚟之後，係制度問題，唔需要負責，咁都講得出口， 冇人需要負責， 即係無恥就冇底線。你話六八九無恥咩？我覺得林鄭月娥無恥嘅程度咧係大過六八九嘅。所以很多人说他做特首就好了，我告诉你仲扑街，这个是689升呢版 2.0。为什么呢？因为689把口衰不抵得颈，喜欢驳嘴。所以呢就一早呢就那个奸人奸的样子就被人认到了。 即是外露真的很紧 要。这个呢就是这个麦基来的。未滚你上床之前呢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来的。就未扎烂到玫瑰花的时候。 咁到第日就一起身嘅時候咧，就揾張被咁樣遮住啊！ 嗱，如果你想對林鄭月娥有公正評價咧，你問問一個人得噶啦，嗰個人叫做葉劉淑儀。嗱，我哋呢啲就話有偏見啦，泛民嗰啲又話有偏見啦。 唔係葉劉淑儀話佢好似輩份爭啲喎。 葉劉淑儀就最唔信佢嘅，其實 係啊。 個原因就係因為第一葉劉就覺得自己亦都係最叻最打得啦，即係好打得嗰個應該係佢。就唔係呢個林鄭啊嘛！ 但你知唔知啊？你嗰屆政府咧就做得唔好啊！葉劉一知道咧就翻嚟救香港喎。 嗱，呢個就更加係方天下之大謀。佢係中聯辦 call 佢翻嚟補選嘅，其實你記唔記得？ 係啊， 第一次補選對陳方安生嘛， 所以我不明白那個美國大亞門為什麼會收他做徒弟的，真的。 我覺得外國教授呢就沒那麼多 陰謀，有教無類， 是還有呢就是沒那麼多陰謀， 是 不是，總之就是醫翻好隻猩猩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即是積陰德， 是的，就是將這個袁國強變成強國袁， 是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這樣強國的猩猩 起碼改了他髮型啊大亞門是不是 但是改不到個嘴臉，我覺得 即是那下歪嘴那下， 不是啊，即是那種酸那種酸流 酸葡萄， 是的，即是那種葡萄味呢，我覺得就是葉劉就似一粒叫做什麼呢，就是種壞了個颶風提子大家有沒有吃過呢，種壞了個颶風提子呢，它咬下去有一陣膠味，是膠得很緊要， 不是，它很大粒，跟普通的颶風提子呢是一樣的，但是呢就又很酸又很膠，是很膠酸的。 這個就是不要說葉劉住，說回這班的 葉劉，不要說 藝人先除了你說他們這些遲來的歌頌行為之外，我甚至覺得他們是跟官方打龍通的，因為這些曾志偉、成龍這班友呢，第一就無寶不落，第二什麼呢，就是呢我不知道，不會是六八九的，甚至可能是張曉明那邊推他們出來的。我不是陰謀論，因為共產黨那套做法就是專門我剛才講過的，怎樣掩飾真相呢，就是歌頌英雄。我剛才一開始講就是如果你真的尊重他們的殉職英勇行為，是要還個真相給他家人和所有消防員和香港人，這個才是真正的尊重。但是他就拿了這件事去做一個這樣的 show， 然後就令到大家鼓掌，大家就在這裡發洩感情，那完了之後呢就冇咗政治壓力啊嘛，係嘛？你見到噶，由汶川地震、玉樹地震、長江水災、天津大爆炸， 天津大爆炸， 而家到而家龍捲風都係噶，最終都係變成歌頌嗰啲救人英雄 嘅喎。同埋導演咧係有個模式嘅，即係好似啲綁匪咧咁，即係啲嗰啲 serial killer， 即係嗰啲連環兇殺案嗰啲咧，有個 signature 留低嘅。你見到佢個牌話咩字咩勁啊咁樣，即係咁嘅嘢咧。同埋係喺網度講同一句説話咧，所有藝人一齊講咧，我覺得係一種 signature， 即係話係呢種嘅風格咧，唔係香港嘅，係上邊。 我覺得係， 係啊，係上邊嘅風格。 你問我六八九亦都同埋白宮發言人咧，亦都冇咁精啊。 係啦， 所以我就懷疑，我甚至嗱，我冇證據，我懷疑係嚟自西環嘅。 唔係，我淨話北京諗出嚟嘅添喎。 北京就唔得閒人理你啦，因為李克強同阿習近平都大家開片打到頭破血流啊！ 法輪功講嘅啫喎，係咪？都唔知真定假喎，係咪先？ 唔係啊，我睇到嗰啲 好似拉咗江澤民喎，聽佢哋講啊，即係佢哋 法輪功講 係啊係啊，嗰啲漢中國啊嗰啲啊， 呢啲你都信拉好多次啦， 每三個月拉一次啊！真係我而家即係唔想再睇嗰啲咩新唐人嘅，即係每三個月拉一次江澤民。 但你留意一下。呢種咁嘅做法，呢種咁嘅手法，而家唔係白色恐怖問題，而呢種手法本身係好有問題。第二，香港呢班所謂嘅上咗位嘅藝人，包括點解陳百祥去傳聖火俾人鬧？嗱，呢啲唔係個別事件嚟嘅，我覺得，係日積月累。你諗下六四嗰陣時，香港視梅艷芳、羅大佑呢班藝人，包括岑建芬，都係我哋嘅所謂嘅。即係一啲值得尊敬嘅人啊！六四嗰陣， 起碼當時係啦。 包括六四之後一年兩年，同阿華叔去美加籌款啊等等，係嘛？鄧麗君到死之前都冇翻過大陸開演唱會。如果佢要舐人仔嘅話，我諗發個豬頭啊！嗰陣時何嘗有呢啲咩鄧紫棋啊呢啲咁樣啊？係得一個鄧麗君啫嘛喺大陸。講緊八十年代嗰陣時，係嘛？一路都冇翻去咁多年都。但我唔知道好在鄧麗君到今日，如果佢唔係過咗身嘅話咧，會唔會受唔住呢個人民幣嘅誘惑？呢、這個又唔知啊！呢、這個 咁又唔知嘅。 但係你諗下，華東水災九五年，係嘛？大家成個街都係嗰啲政黨去捐錢，一路到汶川地震，嗱攞個一百億，立法會係冇阻撓嘅。2008年，而當時香港人對北京嘅支持係歷史上最高嘅，明京澳嗰陣時。 其實好明顯咧，就話京澳嗰年。譬如北京第二次成功卒之成功咗申辦奧運，香港人係開心嘅。另外汶川 有災難，一方有惡難，八方支援，呢啲佢嘅口吻咧，香港人真係身體力行，俾好多錢落去。但呢件事嘅反差就話豆腐渣工程，舉報 人艾薇薇 啊，然後點樣去排去迫害嗰啲講真話嘅人？由嗰陣時開始，香港人開始就一路咁升温咧，就抗拒同埋對佢反感。 因為唔係我哋變咗， 係佢 係共產黨。真正變樣是2008年經奧之後，當時大家相信中國會好像漢城奧運之後，南韓走向這個民主化，在漢城奧運之後，但是2008年之後大家看到的是共產黨是倒退了20年 了，他要一種好像 就開始進入一種維穩的模式了，就是什麼呢？拘捕那些的維權人士，然後跟著就去打擊那些敢言的傳媒，就是整頓這個南方都市報，然後跟住咩咧？打擊網絡嘅大 V， 即係所謂敢言嗰啲嘅網絡嘅 opinion leader。然後跟住咩咧？就係捉海外，甚至咩咧？出現呢個銅鑼灣書店事件。 嗯， 你諗下，而家香港人對呢個藝人嘅厭惡嘅大背景係咩咧？係厭惡共產黨。 嗯， 不是淨係厭惡你森美小儀， 其實 而係厭惡黐埋去共產黨揾食。嗱，姜文講過。賺錢不一定要跪在那裡，是可以站在那裡。我現在不是說藝人不應該回大陸賺錢，而是賺錢是不應該跪在那裡。 其實難能可貴呢，我看到有很多藝人他們在大陸拍很多戲，甚至香港行山，有很多人都野生捕捉了他，但是在這些這樣的關頭呢，他其實沒有加一把聲音，他沒有走入這個大合唱裡。事實話俾我哋聽，咁可以揾少啲。好多成咗名嘅藝人，甚至喺大陸係有事業嘅藝人，佢喺大陸有市場嘅人，佢都冇加入呢一個咁嘅合奏，係可以嘅。 係啊，點解唔得啫？ 係啊，係可以。 你話共產黨衰格，唔會衰格到個地步。嗱，最多你唔好同佢唱反調。 係啊， 你唔出聲，佢冇奈你唔何。 或者你冇嗰種嘅即係嘅特立獨行，去同呢個達賴合照。但你不需要跟他同劉亞波講埋同一樣咁肉麻或者咁即係卑鄙嘅一啲咁樣嘅虛偽嘅嘢噶嘛，係咪？ 因為呢個就係叫做咩咧？我覺得，比如李波一樣， 嗯， 我唔贊成李波係無辜嘅，特別係對林榮基出嚟之後，李波周而復始攻擊林榮基，佢可以選擇唔出聲， 係啊， 甚至出聲都好，選擇講翻一啲嘅照本宣科官腔嘅嘢，係 啊。 但是他加鹽加醋是他自己選擇的，我就是說去到 kidnap 了之後呢，真正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什麼呢？就是你甚至要 please kidnap 你那個人，你不是 keep 個 arms length， 不是 cold shoulder 他，你要主動去取悅個主人，因為你已經視他是你的 master 來的嘛。我就說這班藝人之所以令人厭惡的原因是什麼呢？周潤發很多時候他會彈開，他會拍維穩電影孔子， 是啊， 但是很多争议性的问题里面他会闪开，他不会发言，大家明白为什么。 嗯， 我就说有很多人加盐加醋，占中的时候加盐加醋，是吗？ 他一句说话都没说，是吗？也都不需要说即抗战七十周年去敬礼啊。 是啊， 你可以 不需要做 这 些核突的事。 那些什么山西政协就说要啫， 惠州政协啊， 惠州政协啊， 江门政协啊，那些。 即是我觉得是。 那张单落到来。是政協系統那些人會打電話你，喂，大家 你不做他耐，你不好的， 你不要委任我。我覺得他們的心態正正是恨， 是的， 這個就是你有所求，這個跟黑社會交往是一樣的。當你對他有所求的時候，你的底線慢慢 concede 到某個地步之後就沒有底線了，就等於姑爺仔滾你下去，初初就卡拉 OK 伴唱就齋坐，跟著搞一下搞一下就陪人喝酒，到陪人喝酒之後呢就陪人玩色中，咁玩色中下一步嘅话咧，就陪人出街，咁到再出街之后就冇底线嘅啦嘛。咁你谂下，而家就系呢班艺人俾共产党蒙养嘅艺人，可以咁讲，系共产党嘅文化市场，不是一个开放嘅商业市场。大家唔好同我讲呢啲咁嘅废话，呢个唔系商业市场，呢个系由中国嘅宣传部、共产党嘅宣传部、文化部、广电局等等联合去监管嘅。一个官方的演出的机会，这个不是说你们通过商业演出他来你不可，所以这个是共产党蒙养的一班香港艺人。你说是不是 好贬损佢哋咧，系事实上系，因为中国嘅文化市场到今日都系一个唔开放嘅市场嚟嘅。你能唔能够上到春晚？你能唔能够上到湖南卫视嘅真人 show？ 你能唔能够上到中国好声音？你冇事冇干，广电局唔会出声。有时有干嗰阵时候，一个电话识做，即刻掹你落嚟。而你愿意与虎谋皮嘅，你可以采取低调，唔出声。不过佢哋会选择出声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知道咁样会行到一条 fast track。申请演唱会批文更加容易，或者甚至咩咧，安排到上去春晚，或者拍到一啲嘅中央电视台嘅大制作，咁咪发达咯。 但有阵时啲嘢真系，正如都系周润发嗰句啦，咁咪揾少啲咯，系咪先？即系其实我觉得最令人即系慨叹咧，就譬如好似成龙呢类咁样嘅， 我又唔慨叹。 唔係，你用我意思就話，我唔係講佢私德，因為我覺得佢冇嘅。但係我意思就話，佢係香港人嘅奶水養大佢，然後喺香港成名，成為香港一個品牌。佢之所以有今日嘅地位咧，係同香港本地嘅市場係有必然嘅直接嘅關係。但係佢係叫做即係食香港人嘅飯，就砸香港人嘅碗。 嗱，呢個就最。佢嘅私德我都冇興趣討論。 我冇講佢私德，我唔關心。 佢搞幾多個私生女，我都冇興趣討論。 我唔關心。 我覺得佢最衰解一句説話係咩咧？佢就話根本冇香港電影，只有中國電影。你頭先講佢食香港奶水，由嘉禾片場一路捱出嚟，周文懷、陳志強呢啲咁樣栽培佢，係咪？佢居然講出一句説話，只有中國電影，沒有香港電影。呢啲就係叫做有奶便是娘。香港人，你話我哋好務實、好實際，係。不過那個是賺錢的一面，但同時香港人有另一面，你看到這麼多年都是，其實汶川地震、華東水災甚至是六四，其實香港人真的拿個真心出來去對中國的，我覺得是沒有計算在裡面， 肯定沒有。 不過你換到的，你看到不要說那些什麼環球時報那些污蔑香港那些什麼東西，不要說那些自由行那些恩主心態，甚至是共產黨不斷搬龍門，其實你的心不淡嗎？喂，我哋坦白講，新亞書院畢業咁多年，基本上都係中華膠啊，係嘛？點解去到五十呢個年紀，會突然間睇法改變咧？就是、因為你會發覺，喂，有陣時諗下，對家搬咗龍門咁多次，如果你再容忍佢嘅話，變張炳良噶咯，係嘛？ 咁再變張炳良不嬲都係咁 嘅，或者再變落去嘅話，譚耀宗都係咁嘅咯，變埋。 同埋，但係譚耀宗有一樣嘢就話。起碼佢割色肉唔使同你一齊排隊咯。 喂，坦白講啦，如果你埋得佢堆嘅話，割包皮都唔使你排隊啦，真係。即係嗱，共產黨嘅幾樣 割埋包皮上邊嗰啲都得，全部切曬得。 不過埋得堆就要切咗噶啦，已經其實。不過扶幾樣嘢，第一虛榮，虛榮就係惠州市政協。第二樣實力，鄧紫棋。即係呢個宇宙章。第三就係咩咧？才之外識，係嗰三樣嘢嘅啫。嗱，你虛榮咧，就有錢嘅人咧就中意虛榮，咁所以咧就舐嗰啲全國政協啊嗰啲。冇錢嘅人咧就是俾市場啦，又去做生意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係嘛？又有錢又唔需又唔要虛榮嘅，咁啊梗係識噶啦。係就係、是、就係、是、嗰三樣。即係咁佢點擺咧？嚟嚟去都係嗰啲嚟。 軍中有三個過機。一個就做咗國務，一個就坐監， 出咗嚟啦，湯產。 係，但係另外仲有一個咧，你知道我講邊個咧？就係、是、我哋阿大哥就攬埋啲石噶嘛，好似 嗰個唔掂得啦，個貓頭鷹。 係啊，所以就話呢啲色可能係呢啲啊，連國務級嘅歌姬都可以，解放軍歌姬都可以動手動腳，呢啲可能就係特工咯，係咪啊？ 嗱，成龍呢啲咧，之所以厭惡咧，唔單止咧係即係。食香港飯砸香港， 砸香港喎， 係啊，仲要砸香港腳添，我覺得就係咧，即係學得咩？兒時學得胡兒語啊， 站在城頭 馬 看 人， 係啦， 係 啊， 就係呢啲啦，即係用翻套強國邏輯嚟訓香港人， 或者用呢個吳楚凡話：你食碗面你就反碗底，係嘛？即係啲咁樣嘅，即係呢個就係無恥再加一千字咯。 嗱，呢個亦都係咩咧？第二樣就是他們癡懷 TVB 的後果來的。 TVB 在現在香港人心目中曾幾何時亦都是真的代表本土價值的電視台，無論是70年代的長篇電視劇《強人》啊、《家變》啊，我都話到最前瞻性的叫《風雲》，係咪？杜琪峰咁多年都要拍翻《竊聽風雲三》，其實是拍翻當年林子祥、黃杏壽嗰套長篇電視劇《風雲》裏邊嘅一部分嘅故仔嚟嘅。但你諗下，而家到今時今日染紅咗之後，新聞部嘅呢個政治新聞嘅 desk 架頭係嚟自民建聯嘅總幹前民建聯嘅總幹事，選舉新聞係攞民建聯嘅調查結果出嚟當做新聞去報告。去報導嘅，係嘛？即係你唔好話揾阿叻呢啲係小片添啦，我覺得。 其實當年六四嘅報導啊，文革嘅紀錄片啊，嗰時嘅 TVB 咧係拍咗好多好高質素嘅一啲非劇集嘅製作，係好認真，係不偏不倚。喺當時嘅資訊嚟講，盡量做得。 即係你以為邵逸夫，唉，老嘢冇乜進步啊，冇乜貢獻，你發覺原來唔係。當邵逸夫一走之後，係江河日下。你俾呢個李保安啊、陳國強呢班人揸 fit 嗰陣時咧，實際上除咗應酬權貴之外，都唔知道個電視台攞嚟做乜嘅。我覺得到今日我都唔知道個電視台攞嚟做乜。呢個亦都係香港人點解對香港嘅生活越嚟越不能忍受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曾幾何時香港其實唔係咁。香港係有本土特色嘅電視台，係有一班藝人係以香港嘅核心價值為榮。不是以共產黨的面色為榮，是企喺度賺錢，企喺度食飯，不是跪喺度賺錢，趴喺度食飯嘅。 其實香港當時的本土文化真係由 TVB 開始嘅， 肯定係。 即係許冠文啊、劉天賜呢班人，當佢哋仍然好年輕嘅時候咧，佢哋嗰啲製作咧係完全係主要係針對香港嘅市場。然後你而家睇翻咧，都係即係可以反映到嗰個時代嘅特色嘅，即係譬如好似73啊。即係雙星報喜啲節目， 就算長篇電視劇，譬如啊汪明荃咁啊、樂龍啊嗰啲角色，其實 家變強人嗰啲 好實際嘅，做製衣業啊、時裝業啊嗰啲，係當時香港主流嘅行業嚟。 即係我哋有個 term 就話離地啊嘛，嗰陣時啲劇集係冇離地噶嘛， 亦都冇燒嘢食咯。 啊， 最後尾一定 即係唔會話一家人咁啊煮碗面，你煮碗面你食啊，可能未食嘢啊，係嘛？即係咁。 唔係啊。個電話響， 係啊， 唔會係講啊電話響，我等我聽下先咁樣嘅。其實嗰啲係廣播劇嚟噶嘛，我成日都話。 佢而家嗰啲真係質素下降到咧，用即係先幾年用黑絲作招來噶嘛。 哦，江美儀啊嘛。 嚇！咁但係而家連呢啲都唔 work 啦。 仲有陳法拉露巴帶咯。 係啊， 係啊，都唔 work 啊！而家都。所以我就話你變咗啲人啲藝人喺香港心目中個形象之低落咧，唔係今時今日。呢單消防嘅事嚟噶，所以啲人清算佢係有原因嘅，係因為佢哋實在太過契弟，為咗賺錢，對於中港矛盾裏邊嘅嘢，佢哋冇企喺香港呢邊啊。 所以佢自暴其丑，佢連咩白色恐怖都唔識。但係個 point 就話，嗰啲市民一般嘅普通香港人覺得好反感啊嘛。你估佢哋唔中意啲消防員，佢哋實際行動係支援緊啲消防員噶嘛，有眼睇噶嘛。佢唔需要賣廣告嘅，但到你班人踩埋嚟，真係去抽水嘅時候，係好反感啊嘛！ 咪咯，我就話當嗰啲市民去送緊冰、送緊水果、送緊西瓜、送緊飯盒，你班藝人就大家匿埋咯，冇件事咯。好啦，我唔知邊個人一吹雞啦，係嘛？話就話曾志偉，我覺得唔係，如果唔係點會 call 到八大傳媒 咧？我覺得成件事嘅做法，譬如話。 實在太過匪夷所思，即 係嗰個 signature 嗰個作風， 係啊，呢種咁嘅作風， 係好 就有一種紅色嘅陰影喺度，有種 綠風啊，大綠風啊，即係 咪一種紅色嘅陰影喺度咯？所以我就話 香港固有嘅嘢唔係咁樣嘅。 唔係你話咩咧？香港固有咩咧？幫嗰啲家屬籌款， 係啊， 整個教育基金俾佢啲仔女。我覺得呢個就係香港人嘅做嘢嘅方法。 其實香港人就做實際啲嘅，籌款咧，送啲禮物俾佢，即係我知係用得嗰啲啦，譬如冰啊、食物啊，俾啲湯啊，同埋真正去現場嗰度睇下啲咩需要幫 手。係唔會搞呢啲揸住個牌， 唔會揸個牌 做奸犯咁樣。 仲要話要個電話要著燈嘅喎，我都唔明啊！即係呢個係暗號嚟嘅，即係我插咗紅花嘅暗號。即係你如果唔著燈就唔係我嘅人咯，係咪啊？即係好奇怪啊！即係。 可能有第二啲招牌去做嘛，我哋就着灯嘅， 投名状嚟嘅可能。 系啊，即系呢样嘢系好怪，系好 awkward 啊，即系好碍眼嘅，我觉得。但如果你批评佢，佢话你白色恐怖，我又冇权力喺手，点样白色恐怖咧？ 唔系，所以我就话点解政治 A B C 都唔识，人云亦云。你试下去台湾啦，一九六七几年。 你睇下自由中国嗰啲人点样坐监？呢啲就叫去火烧岛，呢啲就叫白色。 唔想去台湾，唔想去七十年代台湾，今日翻大陆， 系啊， 都得，系咪？你试下翻大陆之前，去 SOGO 后边嗰啲报摊买两本《习近平与他的六个女人》，然后自己带过关， 系啊， 系咪？你就知道咩叫白色恐怖。 然后跟住拍台闹你，系咪？要带你上宁波，系咪？ 再唔系咧，你心尾就攞住个牌，自己就写住向许志永致敬，系嘛？或者向刘晓波致敬。你睇下咩叫白色恐怖啦？到时我谂唔单止喺宁波添啊，佢喺秦城都有啊。 或者认罪嘅时候，将嗰个对白摆喺呢个咁嘅位置，然后睇下，哇！我好淡白，法律知识好淡薄啊，咁样系咪？ 唔系，如果系心尾嘅话，就系我承认嘅，我系呢、這个。 搞大个肚啦，或者 系啊，未婚生仔啊，除咗自己老婆之外，同拍档小仪啊，同埋呢个大陆某女子啊，又有来往啊，咁样。 嗱，我哋讲呢啲唔系话佢做过，即系当你去咗大陆系 叫你咁 样读嘅，你乜嘢都要读噶啦。 嗱，呢啲系白色恐怖啊，话俾你听。 即系明明个名字就系叫做文嘅，又变咗敏系嘛？又话几多年前系撞死咗个人，又走咗咁样。即系呢样嘢咧，就话以常人嘅智慧咧，冇法子解释嘅。 系一个叫做被导演 系啊， 有台词嘅情况底下，嗱，你唔信就上去网站揾英国保守党即将公开嘅中国人权报告。 嗯， 负责嘅人系彭定康，里边有提到侵犯人权其中一样嘢系咩啊？电视认罪 系啊。呢、这個都係一種新增事物，即係以前都有，但係而家就 冇咁誇，冇咁誇張。 而家一起一起就話，無論你係烏坎又好，邊度都係 噶。即係我諗變咗金正恩咁啊，即係中意拍戲。 其實大家忘記咗啊，有一個好似瑞典嘅NGO 啊，嗰個都係臨走之前俾佢電視認罪咗噶嘛。 有電視認罪咗嗰、那個，係 啊， 喺北京嗰個嘛。 係啊， 所以你諗下，如果你係娛樂圈嘅人物，你識得講娛樂新聞，搞下 get。跟住大笑咁就賺到錢嘅，就乖乖地企翻個位嗰度賺錢， 嗯、 就唔好行出嚟。出邊咧世界好兇險嘅，其實唔識嘢就唔好講咁多。 或者翻火星都得嘅。 嚇 啊！好危險啊！ 太遠咯，我覺得。翻北京啦，休息陣先。 好。